蓝静丽家双节假日微信送券，家具满一万立减400，建材满8000立减300。蓝静丽家。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130余位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8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北京 music radio，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来关注一下路况。今天首都机场、北京站、北京西站、北京南站周边交通压力依然较为突出。由于交通场站周边公共交通较发达，交管部门建议市民朋友尽量乘坐公共交通出行。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从王府井到建国门，20公里每小时；从东直门到三元桥，30公里每小时；从慈云寺到北沙滩，60公里每小时；从97.4到自由自在，80、90、120，音乐加速无极限。越加速度，快乐不迷路。 做饭加速度，或者说是起床加速度，在这个时候可能是你现在的状态了。当然，我更希望在此刻能够跟着音乐，从早上8点到10点钟这2个小时呢，我们一起来肆意的在音乐当中来好好享受一下假期最后一天。各位早安，这里是音乐加速度，我是思萌。

想到我们的过去都让人感慨，希望所有好朋友都能谈起爱，还有你曾经疯狂爱上的女孩，再过几年是不是依旧难以忘怀。可是 有多久没有听过阿杜的声音了，特别是这一首好像不太会被翻起来的 Andy， 在8:19送给你。我记得当时那时候班里面会有很多很多同学会拿着阿杜的磁带互相来交换，而现在看到他们从一个一个男孩子女孩子变成了有了自己的家庭，有了自己的 baby， 包括在11期间我也在朋友圈看到了好多朋友都已经再一次的迎向了自己的幸福，而且是找到了能够过一辈子的人。你呢？11期间参加了几场婚礼呢？这首歌再合适不过了，最重要的决定来自范玮琪。 我常在想，应该再也找不到任何人像你对我那么好，好到我的家人也被照料，我的朋友还为你撑腰。你还是有一堆毛病改不掉，傲起来气得仙女都跳脚，可是人想要你是我最重要的决定，我愿意每天在你身边苏醒，就连吵架也很过瘾，

唤醒眼睛的是晨光，唤醒身体的是运动，唤醒心灵的是音乐。音乐加速度，用音乐启动新的一天。 有一类歌手，他会在每次的录制中都迸发出新的一些创意，或者说一些新的挑战，而张韶涵就属于这样的歌手。每次录可能录的感觉都不一样，但是都会有新的那种点来爆出来。预言来自他2004年的第一张国语专辑。如果说你也是一个广场舞的极度爱好者的话，你会发现其实不见得每次都要跳这个最炫民族风，或者是跳小苹果，换成预言也不错啊。或者说可能我不知道已经有关于预言的这一套舞蹈编排了。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加速度，欢迎你分享在路上的心情和状态，发送到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方留言栏，直接图片文字打给我就好了。继续我们来听到一首节奏稍微慢一点的歌曲，来自刘允乐的《太早》。我是思萌。 我知道你装成听不到，我也能知道我的你都不要， 我知道，我都知道，只是分手预兆，却还要疼你不停的笑。我知道，就快没完没了，你对我的好都来不及回报。你知道我不知道该用什么计较去换每一个天黑的拥抱。我明知道你走得太早，还要为你帮他买对车票，有谁回报？你知道我不知道该用什么计较去换每一个天黑的拥抱。 假期最后一天了，2018年的10月7号，已经有很多朋友都在返程的路上了，但是我相信可能北京城内部的道路交通不是那么的拥堵，所以此刻我还可以在节目当中，在直播当中邀请你来跟我一起，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前方道路通畅的情况下，和我一起平稳的进入音乐快车道。 音乐快车道， in a shadow, need a miracle. Locked in a battle, I was on my own, living in yesterday. Yeah. Let's take it all the way. So don't fight. Take it all the way. So don't fight. Don't wait another day. We got a move to make. Let's take it all the way. So don't fight. 你会发现总会有这样的一些年轻人能够把音乐玩得这么的热血，玩得这么的鼓舞人心，在今天的路上，所以你不用担心，只需要开好车就好了，把耳朵交给我，音乐快车道，来听到王心凌爱你和张杰火鸟。 多说一点，想陪你不止一天，多一点，让我心甘情愿爱你。 蝴蝶的情话多说一点。 个烧肉名额便知道太荒谬的冰雹但是放的骄傲地理反脚像火鸟的羽毛你的睫毛在烧不再是个问号像火焰的舞蹈带火苗的冰雹被宠爱的荣耀成为你倾倒像火鸟的羽毛你的睫毛的烧不再是个问号 事情有两个，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一段奋不顾身的爱情，没有美食与爱，不可辜负。音乐加速度，旅行有态度。

金海心那么骄傲。我已经看到了在公众平台上最好的时光在路上发来的他在这个内蒙古赤峰克什克腾旗在路上的一些照片，这让我想起来前段时间我在朋友圈也看到了自己的朋友开车到了那边四川稻城，也是用朋友圈的这种形式文字图片记录了很多他们在路上经历的那些艰难险阻，包括有什么凌晨五点钟出发啊，可能每天要在这个海拔多少高度的时候徒步多少公里，每一种见闻每一种挑战可能都是对于我们生活阅历的一种丰富吧。音乐加速度继续来听的 MC Hot Dog 和林俊杰加油。 说的话有点少、最近我也不好，全世界都在逆转，人开始反向思考，发现你爱的人到处跑，昨晚更甚至今天被嘲，莫名其妙，谁会知道是不是上天开的玩笑，你真是你想和谁拥抱，什么是生命中的美好，轻易放掉却不知道幸福就在下一个转角，说一声加油，一切更美好，所有的悲伤请曾经流过的泪湿了伤口，就让阳光晒干而退，这一种加油人人都需要，就牵手我们一起赛跑，说好不见不散，每分每秒守候你到老， 有的 beat go slow， 时间它一直走，就像是 life go slow， 这过程或许痛，不管顺流或逆流，你总得抬起头，让我们一起走，走过艰难和困惑。 发现你爱的人到处跑，昨晚更甚至今天被嘲，莫名其妙，谁会知道是不是上天开的玩笑，你真是你想和谁拥抱，什么是生命中的美好，轻

是你和我共对，不理愁与罪，时已逝去，年也逝去，依旧又重聚。 随时日再远飞难舍弃，温柔的你，那年冬天两心遇上没逃避，随时日再远飞。 在公众平台上看到了李海峰给我留言说没有假期呢，表示每天都一样，所以就不存在睡懒觉或者说这个工作日起不来了，说现在开车回怀柔要接老妈来住几天，谢谢陪伴。还有呢，如果说你的十一假期有什么独特的地方，你也可以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下方的留言栏一起分享给我。今天音乐加速度八点到十点钟为你分享这样的出行歌单，当然也为没有能够去外面玩的你准备一些好听的音乐啦。周杰伦《晴天》刚好符合今天的天气。 Thank you.

故事主人公最终明白爱是成全而非占有的道理，以此感悟，唱响一生有你，纪念曾经的青春岁月。再来关注，昨天杨丞琳在高雄开唱举办青春住了谁巡演，他说要唱到歌迷赶不上高铁，因为这场高雄演唱会是台湾最后一场青春住了谁，杨丞琳唱到欲罢不能，将高雄巨蛋变身大型 KTV 包厢。同样在昨天开唱的还有鹿晗，昨晚鹿晗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举行歌唱，特意在微博发布预告，获圈内好友 Angelababy、 郑恺、王祖蓝、魏大勋、陈伟霆等转发力挺，就连 TFBOYS 成员王俊凯、王源、易烊千玺也集体为他打 call， 网友纷纷好奇他们是什么时候有交集的。最后再来关注，近日有消息称吴亦凡将参加 AMA 全美音乐大奖，届时会走红毯，今年的 AMA 将于美国时间10月9号举行。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来关注路况。京藏高速进京方向西三旗桥有事故，西三旗到清河小营北沙滩路段进京方向车流量大，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请听第6批中国梦歌曲再一次出发，屈原作词，王蓓作曲，韩磊演唱。 当年的海风掀开厚重的面纱，梦和初心的队伍从脚下开拔，一条长路越走越宽阔，希望的田野开满了鲜花，古老的大地重生崭新的神话，诗和远方的目标还没有到达，千秋大业越来越壮丽，春天的故事传遍了天涯，新时代的号角中再一次出发，歌声和汗水一路挥洒，中国梦的旗帜下再一次出发，千年宏愿再一次出发，当年的海风掀开厚重的面纱，梦和初心的队伍从脚下开拔，一条长路越走越宽阔，希望的田野开满了鲜花，古老的大地重生崭新的神话，诗和远方的目标还没有到达，千秋大业越来越壮丽，春天的故事传遍了天涯，新时代。

也有很多朋友知道咱们节目的一个套路了，在九点半之后你只需要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1007，也就是当天的日期了，在下方的留言栏打上之后，你就可以收到今天早上8点到10点钟的这样的一份出行歌单。当然如果说你是一个享受派，你大可不必理会这些歌单，因为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内，我会在周末的早上8点到10点钟，你都可以锁定 FM97.4 音乐加速度，因为在这里我都已经为你准备好所有的歌了，带着耳朵来就好了，然后你只需要在路上好好享受那种在路上自由自在的感觉。接着我们来听到林小培心动，他还关乎了另外三个非常喜欢的人，比如说张艾嘉，比如说莫文蔚，比如说梁咏琪。 有多久没见你，以为你在哪里，原来就住在我心底，陪伴着我的呼吸。有多远的距离， 这首歌不是特别的长，可能4分钟刚好作为一个平稳，也能作为一个过渡，因为接下来我们即将在节目当中直播过程中邀请你一起进入我们的音乐快车道。 音乐快车道， 首先要来听到的歌曲，这个前奏再熟悉不过了吧，来自许巍，像风一样自由。欢迎你稍稍的提速，跟随这首歌的节奏一起在路上。 风一样自由，就像你的温柔无法挽留，你推开我伸出的双手，你走吧，最好别回头，无尽的漂流，自由的渴求。

Keep dance till the world ends， 小甜甜布兰妮也有一颗少女心，直到这个世界结束也要坚持跳舞。没办法，因为在音乐当中会有各种各样的好朋友都在陪着你，在这个时候他们会跟你一块来舞蹈。听到草蜢的这首歌曲，你会感觉到自己突然变成了18岁的少年了。失恋健身联盟9点54分为你送上。 他总是只留下电话号码，从不肯让我送他回家。听说你也曾经爱上过他，曾经也同样无法自拔。你说你学不会假装潇洒，却叫我别太早放弃他。把过去穿梭成一段神话，然后笑彼此一样的傻。我们这么 不一定非要在失恋才可以扭屁股，对吧？你也可以活动活动脖子，也可以活动活动身体，在开心的时候。音乐加速度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欢迎你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方留言栏回复1007就可以收到今天两小时的歌单了。当然也要提醒经常开车的你，在后腰可以垫一个小小的东西来垫一下腰部的肌肉，这样的话疲惫感不会那么的强。我是思萌，稍后是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明天中午12点继续欢迎来点歌咯。 你的手一挥说要往北飞，爱情被一刀剪碎，我的心一片黑。你讲得很对，说永远多累，但是这一生再会，以后谁记得谁。我以为我的爱情可以满足你想买的醉，风一吹我才知道自己早已崩溃。风往北吹，你走得好干脆，我的眼睁不开流着泪，你用一句话把一切收回。我往北吹，迷了路的腿，我只有往前飞，退不回，北方没有你，要我如何收拾你给我的悲。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